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一转眼，八月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恰巧最后一天又是星期五，今天天气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热，哎，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如何呢？是不是快乐的很想拿上行李立马就飞出去，自由自在的旅行？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正式出发。 路边长一片海滩，上岸就有了要着正气，情绪要按耐。哦耶呀呀呀呀呀呀！就只顾着原地解散，我放开心，想跳出约束的框框，放下习惯，只要需要一点能量。不是空洞的理想，放下负担，为所欲为你说的算。多少新鲜感，该让路看一看，让我发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都好。日复一日，两相思，心温期盼，终究越爱不如流浪汉。 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放，抛开烦恼，远离喧嚣，是现代都市人想要放空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每一天非常快的生活节奏当中，导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好好的去抛开烦恼，远离喧嚣。放空呢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这种放空啊并不是一种逃避，也不是一种畏缩。每个人面对自己无能为力无奈的时刻呢，何不转念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一下，换一种方式。这首歌曲当中所要传达的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大家都放宽心，很多事情呢不必在意一时的不如意，或许碰到瓶颈的当下，我们可以试试先让自己放空。好像下一秒就要工作，下一秒手机微信就过来了，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没有办法彻底的让自己放松。这个时候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如果哪怕有半首歌两到三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你忘掉一切，那都是非常难得的。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放空放空。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到了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和日本的白川乡和长造村落，这两个地方呢，你会发现春夏秋天的时候呢都是色彩非常的斑斓，有着不同的美，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哇，银装素裹，跟春夏秋完全不一样。冬天的时候你来，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心彻底的放空下来。有朋友说今天的天气还是挺热的，这样热的天气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冬天去哪些地方玩比较好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自在的继续旅行，下一刻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二问的夕阳生活。哎，提到夕阳又提到生活，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在他的作品当中挺美好。 镜子太阳多灿烂，我懂得喝着茉莉花茶去欣赏，爱安的街头依然不平凡，一把吉他一扫而空的爱很孤单，马路上的脸孔多沧桑，广告里的各种行程多麻烦，我像一张到处的清单，打开我付打开我醉，我依然过得美满，我需要你一直崇拜我，我需要你追随，没有但是没有如果，因为剩下的时间 美丽的生活不等人，把你的音响开大一点，无论你是想晃动双腿双手，忍不住的想要摇摆，又或者是彻底的发呆， 都是一种极佳的放空方式。这是来自于零二问的夕阳生活。刚才听这首作品的时候，随意的搜了一下夕阳生活这四个字，出来的照片啊都是在日落时分的时候，有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人骑着单车，有两个人是情侣的状态，有父母的状态，有跟这个自己的亲人，然后呢手拉手或者是紧紧的在海边，有两个人是情侣的状态，有父母的状态，有跟这个自己的亲人，然后呢手拉手或者是紧紧的在海边漫步这样的状态。所有的图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动人。好吧，听着这样的夕阳生活，首先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是新西兰的瓦纳卡湖。新西兰的瓦纳卡湖呢，湖水清澈，晴天的时候可以呈现出非常漂亮的颜色，湖光山色十分动人。而比起湖本身，湖中的那个湖树似乎名气更大，是出来新西兰的摄影爱好者必须打卡的地方。这个树呢是在湖当中，它只有一棵树，然后独自的林立着。看着这棵树的时候，完全跟随你的心情，你心情好的时候，你觉得哇它简直太特别的存在，心情有点烦躁有点郁闷的时候，怎么那么孤独看起来。 Anyway， 无论你心情如何，这棵孤树它就一直伫立在那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四种状态，来看到这棵树拍照出来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郑钧的《作》，有些人呢、不要太作喽。 不应该，可我想活得更加精彩，直到你离不开，别害怕失去，惧怕回来。世界死去之前，原谅。 转眼已经是四年前的作品了，2014年郑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非常燃的一首作品啊，听着这样的摇滚，仿佛比喝了一杯美式再加两份 espresso 还要提神醒脑。作，哎，有的人觉得你看你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看似挺幸福的，为什么还要作呢？可能觉得作是一种无理取闹，作是一种无聊，或者作是一种实在是太让人痛恨的事情。哎，但有的人呢会觉得作是一种不安分，是拒绝被束缚，作呢是勇于改变自己的勇气。你看一种状态就简简单单的只是这么一个字，不同的人看待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个人认为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小作，这个小作呢可以让生活当中出现一些全新的情调出来，但是哎，这个作也是需要适度的啊。前面我们说到新西兰的瓦纳卡湖，瓦纳卡湖刚才说到这个孤树是新西兰的摄影爱好者必须打卡的地方，春夏秋冬，当然春夏秋都是很美的不一样的景色，而到了冬天一场雪到来的时候，就仿佛是给一幅油画加上了黑白滤镜，然后你会发现艳丽的景致瞬间变得清新空灵起来。有人说冬天下过大雪之后，人呢也会变得冷静下来，会去思考一些事情，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好，这位太太我是不是还不够好， 会小心翼翼地转动，满足了过往的失落痛，脑袋的时间弥补过去的错，请一颗悠悠心的经过，我知道我还不够好，我知道你也还在寻找，全都让我。 这个组合呢叫做这位太太，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我是不是还不够好。人生很有意思，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不知道下一个阶段的自己会发生什么，下一个阶段自己的心情又会如何。比如说可能这个阶段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自信，做什么都感觉非常的厉害，但是可能到下一个阶段你会突然间的怀疑说，为什么上一个阶段自己做错了那么多的事情而自己全然不知。我是不是还不够好？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可能每一天需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你觉得哪些不太好的地方可以不断的让自己去有所改变和有所变化。11:21，你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Portrait of the Man Tidal Wave。 提醒一下大家，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这首歌曲很容易带动我们的气氛和情绪。 See it in your eyes, see it in your face, banging on your chest, tough looking on face, tripping over landline, cutting deep with the dull blade, running out of unrest, falling out of your mind. Lonely days will follow, days will follow, and the gangs that start the halls will know your name. Hit me like a tidal wave.With my own eyes, the tracks down your face, it can't be easy trying to unwind, slipping on your daydreams. I'm not trying to role play, these days can break us, take the wheel, these days can break, but I'm gonna take the wheel, hit me like a tidal wave. Tidal Wave 尽情的摇摆起来，接下来我们把这样的情绪延续下去。周五，希望大家怎么吃都不会长肉肉。 卡路里，我的天敌， 燃烧我的卡路里， 跟所有的卡路里 say bye bye 吧。

前天上午，大兴区首届龙舟大赛暨京津冀龙舟邀请赛举办，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6支龙舟队伍在水面上激烈角逐。本次比赛是为了促进大兴区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同时为京津冀三地的龙舟队提供交流切磋机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届经典作品插画艺术大赛林格伦作品主题插画赛颁奖典礼近日在北京举办。本次插画大赛共分为萌芽组和华茂组，每组最终评选出特等奖一名、优秀奖三名、佳作奖八名。这次插画大赛七月初在线上启动，历时两个多月的时间，评选不仅包括大众在网上投票，还特别邀请到部分重量级的评委对参赛作品进行点评。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的外孙也来到颁奖现场，还深情回忆了外婆创作长袜子皮皮系列作品的幕后故事。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近日正式进入到公众投票环节。10月8号24点之前，公众可以登录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政务网站以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绿化与生活杂志、首都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支持自己中意的最美树王。积极参与的市民将有机会获得纪念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首歌你一定会唱，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你上一次听暧昧或者唱暧昧的时候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当时的自己什么样子？什么发型是否还记得？在2005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杨丞琳首张个人专辑《暧昧》正式的发行，也让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认识到 Fall in Love 之外的杨丞琳，她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暧昧》呢，也是很多人曾经很喜欢的一首作品。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去世界上各地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地方呢，春夏秋冬四季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特别是冬天下雪之后，你会感觉美到不可方物。夏天的时候总是会怀念冬天那种冷冷的感觉，然后里三层外三层，无论是穿搭还是那种时尚感觉都可以非常的有啊。本时段我们首先要去往的是德国新天鹅堡。年轻的国王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就痴迷于城堡，于是呢，他就耗费巨资，用了整整17年的时间修筑了一座宛如童话故事当中才会存在的梦幻城堡——新天鹅堡。晴朗的早晨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一切是那么的美好，一切是那么的美丽，无论你是自己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单纯的看着远方的美景，看着此刻城堡当中的一切的摆设，甚至于城堡本身的建筑，好像自己都成为了童话世界当中的那个特别的人。很多人现在到新天鹅堡当中去旅行的时候，依然会被它的美好所深深的震撼到，特别是在晴空万里的时候，哎，感觉心里都是甜甜的，像吃了麦芽糖一般。 都还是我们愉快的梦游。 整首歌的节奏、编曲、作曲、百恋爱的状态表现的可以说异常的逼真，旋律好听好记，但是又不俗。据说这首《麦芽糖》呢是先有的歌名，然后才有的整首词。麦芽糖是一首满载着清新香气的欢快情歌，听着这样的作品呢，来到新天鹅堡，你会觉得一切是那么的合拍，就跟你梦幻当中的爱情、梦幻当中的场景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冬天你来到新天鹅堡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雪白的群山以及雪白的城堡，一切也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绝配。前面我们听到了男生唱麦芽糖，女生在爱情当中有些人可能是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旅行的过程当中听到这样的旋律，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更对味更合拍？我想再唱几个。 安静就沉默突然来临，现实不曾离去，停止所有问题，终于不再逼问自己，很久不见了温柔另一个我，想念你。曾经让生活压得差一点却喘不过气，而现在只想好好大口大口享受呼吸，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焦虑，也不过是换个流话题爱自己。 这首作品来自于詹森怀的创作和演唱。他呢曾经是一位歌手，但是在自己的音乐之路上好像发展的不太顺利，之后呢就在音乐圈当中悄无声息了。我们说呢，梦想还是要有的。怎么讲，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比较奇迹的事情。后来呢有一天，一位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啊，陈建奇呢，偶然在电台当中听到了詹森怀的歌，就深深地被他的歌声所打动到了。于是陈建奇就主动地找到了詹森怀，邀请他合作，想让更多的人听见他的歌曲。于是就有了2016年的这张专辑《我想再唱起歌》，当中呢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这11首歌曲呢全是在他三四年期间不在乐坛当中继续唱歌的时候自己的一种创作。詹森怀说呢，唱歌是他疗愈自己的方式啊，同时也是一种学习认识自己的方式。因为创作呢，他可以走进一个没有限制的空间，去没有束缚的做自己想要的样子。我想再唱起歌，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觉得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生活不太如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妨让音乐让自己好好的进行一下疗愈。接下来我们去浅草寺，日本啊。浅草寺呢是一个很妙的地方，传统呢又开放。它创建于628年，挂着两个巨大灯笼的山门呢就是浅草寺的入口了。这里呢在不下雪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植物摆设包括这样的静静的状态感觉很自在。而到了下雪天的时候，你再来这里会发现好像一切跟自己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周瑜的《过期香水》。过期香水听起来味道怪怪的，但在这首作品的表达当中却格外的自在。这是一首有一定年头的作品了，如果你听过的话应该会觉得哎，非常的熟悉，没有听过也不会觉得太过时。来，周瑜《过期香水》。 感觉不对，过期香水，喝了糖水有点像醉，